冇钱买酒啊，我今晚啊点样过啊？冇钱买烟啊，我今晚又点样过啊？要食西北风啊，讲理想又有乜嘢错？ 例如咧，即系讲理想又有咩错咧？即系讲啊，网友仲有冇得玩呢个问题，唔会有错啊？ 咁啊，你开呢个节目都系教人哋去玩啫。咁啊，不过好似我哋交行货教咗年几。 系啊，屌，即系其实都即系其实嘥捻咗你嘅，乜仔？ 其实咪你系玩过一次香港私斗啊？ 系，唔系嗱，其实我玩过咧，我话啲样，我亦都玩过酒店中嘅。 嗱，你唔费 事，真系费事讲啫。因为讲咗你，我讲酒店中，你听讲我以前第一次讲酒店中系一捻毛啦，一捻样噶。我自己咁捻多变化，我都讲唔到变化出嚟啊！只系嗰条女唔同咗之外，系咪先？我都唔可以搵，即系佢根本都系啦，一捻样。 喂，反而新加坡网友喺我哋个群咪成日有酒店中倾啊！你又从来唔讲，我觉得点解你 唔系喂 唔拎出嚟讲下咧？ 佢亦都系每次一模一样噶嘛。 唔系，咁佢有时话有几多番，又即系 只系嗰条女靓唔靓， 即系有冇俾人呃？而家就多咗嘢，即系张相啊。 O K。 即系。P 得曬，以前係冇 P 得。 咁啊，揾低啦，揾低，我真係做下資料搜集啊，我都要做下資料搜集。 如果唔係冇嘢 睇翻啊，新加坡網友嘅 po 嘅包膠 啊嘅包膠，咁我先至可以講噶，講真話俾你聽，係先？我唔可以，因為我睇佢啲報告嘅，因為坦白講啊，我英文程度好撚差。 不過有咁， 你一個迷思，我英文程度好撚差，咁佢用英文寫嘅，我就唔好咧。 英文 我就一定要用嗰個翻譯， 嗯， 去翻，你知翻譯出嚟嗰啲全部都鳩芝麻碌，唔知噏乜㗎啦， 係 啊，我都要估嘅， 係 啊，所以咧，因為我唔可以好強翻嗰樣嘢係乜嘢，所以我唔敢講嘅， 嗯， 即係肯唔佢如果我可以天馬行空嗰句我唔知係乜嘢嚟㗎，我都可以都俾我任講咧，我可以講得好精彩啲，但係肯唔講新加坡網友嗰啲，我又係講一集起，冇第二集添啦，因為佢次次都係。一樣嘅啫嘛，咪同我去酒店更加撚樣咯，只係個環境去咗 新加坡靚啲， 係啊，咁我就可以 安全同埋，嗰度係叫雞唔係犯法，唔係即係你去 叫雞唔犯法， 唔係，即係 佢唔犯法啫， 係啦， 係佢唔犯法， 唔係即係佢會冇 嗰條女就一定犯法，因為佢逾期居留兼唔係冇。 违反逗留条 例，系啦， 但系本地人通常冇嘢， 系啦，本嚟冇嘢，两个一样嘅， 即系带住你串埋嘅老婆接你咯， 系咯，或者你唔打疫苗，濑捻咗嘢，咪少，你知唔知嘅新加坡就系有一单嘢就因为系酒店中 系 令到新加坡爆噶， 好似听人讲系 啊，所以咧叫鸡打疫苗系啱噶。 哦、 啊！新加坡网友就一时间打疫苗先啦，唔等就睇你，就打捻到先。咁咪唔打咗先，你唔打我点叫鸡？你咪黐捻咗线啊嘛，即系咧。所以叫鸡同打疫苗系有系呢个啊点样系相连嘅，你明唔明白？唔叫鸡你唔好打疫苗，而且好坦白，你觉唔觉得唔打先？ 叫鸡咧？哦，咁啊，咁好多都 好捻简单啫，好捻简单啫。你夠唔夠膽而家去英國嘅話，你唔打疫苗先？ 睇人咯， 睇人。 戴曬口罩咪冇嘢咯。 去英國喎？ 係啊，我係咁嘅。 你去英國，你係夠膽唔打嘅？英國冇要求你打咗疫苗先去英國㗎，記住啊！但而家英國爆到咁樣，不過爆得好撚勁，你知唔知？ 佢已經放棄咗清。 係啦，而家爆到放棄咗啊！咁基本上你唔打疫苗，仲撚緊㗎咯。你唔打疫苗就中撚緊㗎喇喎，你夠唔夠唔打去英國囉。嗱，你夠膽唔打去英國，你可以，你又有資格唔打疫苗去叫雞。嗱，所以我覺得升 級。我夠膽㗎。 諗得。得。我唔會同你幫你講呢個考呢樣嘢。因為你個反疫苗係㗎嘛 ,ok, 我所以。 唔係我要重申啊。我係反對流感疫苗。 HMV 呢 一半一半，同埋依個係叫做新冠病 COVID-19 嘅疫苗，我係反對嘅。 反對嘅。 依兩種。 HMV 你都反對嘅。 HPV 就一半一半。 一半。 睇個報告後尾點樣講。 有咩報告啫？咁坦白講就係未夠10年，你又做緊白老鼠。但係講真， 出咗呢隻HPV 子宮頸癌，我未講，未講前列腺啊。 HPV 啊 ，HPV 啊，未講男仔前列腺啊。前列腺就好快就出嚟啦，定出咗啦？前列腺嗰只疫苗。 疫苗係咪、啊？ 前列腺癌啊，男仔啊。 唔知啊。 男仔仲有一隻噶嘛？咁男仔嗰只就都好似出咗定未出，我唔知啊。咁起碼女性嗰只咧，自從出咗之後，女性患子打咗患子宮頸癌嘅。確實係少咗好多嘅。 等等先，呢隻疫苗出咗幾年啫？ 幾年啊？係咪九十年噶？係咪係唔夠推廣㗎？ 就幾千人，我識好多大陸 打夠水，打夠水，打夠水。 唔係打幾針？ 係打幾針㗎？八嚿幾針？ 打幾針？唔係八嚿水幾針一定。 我唔知啦。 千計啦。 千零蚊啦。 幾千？四五千。打三四針。 咁撚貴嘅咩？ 打三針。 係唔好理啦。我哋講呢樣嘢，呢隻疫苗咧，亦都係未夠十年嘅，亦都係冇唔夠數據嘅。但暫時可有限嘅數據咧，就因為打咗佢咧而患子宮頸癌嘅咧，其實係少咗。但係你記住，佢係限你30、40歲之前啊，嚇佢幾個患子宮頸癌最高峰期咧係50幾歲 嘅。咪等等先。 所以咧，你唔打呢只子宮頸癌嘅疫苗，你唔打滿20年咧，你係攞唔到佢真正確實嘅數據嘅。 即係應該話。 咁係咪唔打咧？ 後屘而家發現咗，原來好多係打咗都會惹到啊！即系个保护率唔系话咁高，可能即系可能系60-70% 咯。而家有 咁你咪叫人唔好打。 咁但系你听我讲埋先，嗱，艾滋病系出过疫苗，出过，即系有药厂做过疫苗，但系喺南非做过试验失败咗，因为点解唔系失败咗？即系打 因为其实艾滋病。都系佢变种快噶嘛？ 应该话打咗同唔打嘅感染率唔系好多，所以决定唔推出市场。 O、okay, K， 即系咁样，因为有时间啦。 得啦，总之一样啦。我系疫苗派嘅。HMV 定 HPV 嘅疫苗，我都建议你打嘅。因为讲真，坦白讲，你冇廿年系冇个数据，因为你最容易患子宫颈癌嘅系40几至50几岁，佢又建议你35岁之前打嘅。所以你係一定有四有幾廿年， 細路女都俾打，好嘢、 啊， 好嘢學校係免，唔知係咪免費啊？ 唔得啊，唔得啊，一定要俾錢啊！ 你而家有細路女好似有， 我咪知啦， 好似 係。咁我咧，因為我疫苗派嚟嘅，所以我係建議你打嘅，尤其是將來嗰只男性嗰只咁撚樣啊，死啦！我知道啦 ，HPV 4,383 男仔嗰只嗰只叫咩前列腺嗰只咧？不過我係打冇用噶，因為好似都係要30幾歲之前打啊嘛。我同你都冇得打噶，你俾錢打都冇撚用噶，你明白？但係我哋到50、50零、60歲咧，就是、最撚容易患前列腺癌嘅年紀嚟嘅。我哋30幾歲打嘅，大鑊係咪先？但係有我都建議啲30歲嘅朋友打嘅。OK， 好咁我哋唔講用嘢，唔好講疫苗啦。咁我哋都係可以延續翻上個禮拜上個禮拜拉布單啦，太撚緊要啦。今個禮拜就短打啲。但是都关疫苗事嘅，唔系都关病毒事嘅，因为有而家 COVID-19 啊 ，COVID-19 就令到咧大陆咧乜撚嘢停晒啦。咁琴晚系8月12日，其实唔系琴晚，系应该系今朝嘅凌晨啊，8月13日凌晨咧，我又收到我哋聊天室嘅一位网友。我哋阿波波啦，好冇？咁阿波波嘅短信，咁要咩咧？要救火。何为救火咧？咁佢一嚟到咧就问就同我讲啦，牛哥，啲唔系佢唔系咁讲，应该咁讲，佢先喺聊天室揾我，聊天室见我唔到，就再私微我。咁你知啦，通常呢2点咧，我就有可能睇紧波啦，有多可能。好多嘢做嘅，因為或者踩緊健身單車啦，咁踩完健身單車，我梗要唞唞噶嘛，因為好撚辛苦噶，你估真唔辛苦咩？即係運動完之後唞唞噶嘛，咁我可能有幾個鐘頭喂唔會回覆其他嘢嘅、，OK， 咁佢就揾咁啦，咁啊當我得閒我回覆佢嘅時候咧，佢要救火啦，佢就話問我珠海有冇女？ 佢本身係中山人， 佢中山人嚟嘅，中山人嚟嘅。咁佢有架車仔啦，咁其實都可以周圍去下嘅。咁樣。 即係當喂，好似 好似係疫情對冇乜影響啊？唔係過咗啦，應該 疫情對佢個行冇乜影響。 唔係啊，對佢嘅出入自由啊。 哦，咁啊冇 未未嚟， 佢又唔去澳門。 哦哦啊咁啊， 佢又唔去澳門，佢唔係我哋，因為我哋都有啲澳門嘅朋友噶嘛。 嗯， 即係我哋聊天室友啦。每個禮我基本上每日啊都同一個澳門嘅網友傾下偈啊。 係 啊，咁我自己其實好知道澳門啲生活係點樣嘅。好靠嗰個網友嘅，嗰個網友係又佢冇地方住嘅，佢住酒店， 即係佢去到珠海， 唔係喺澳門。 個網友邊個網友？ 我哋唔識㗎，你唔識我。 我哋即係唔係孤入？ 佢日日都住酒店， 即係唔係喺我哋個孤入？ 唔係呢個孤入嘅。 得得得，咁我明。 啊，日日都住酒店。咁啊， 佢香港人啊？ 澳門人， 但佢住酒店。 佢嗱可以講少少background 啦。係。咁因為呢個網友用每個禮拜都俾一個先我嘅， 嗯， 一個先。你唔好睇少呢個先啦，呢個先就可以令到我哋維持到我哋嘅友誼噶啦。有時唔好笑啊，唔好笑啊，真係一個先唔拉係錢啊！啊，屌你老味啊！如果個個一個先我都唔怕。哦，咁啊，有同佢傾下偈，咁啊，佢有時會留下啲言啦咁樣。咁啊，佢都覺得你 OK 喎做節目，佢係唔中意阿的嘅啫。我唔諗知點解咁撚的。 阿的冇咩做你節目噶。 以前做過， 好耐歷史啦。 咁佢又中意阿碌，又中意佢又唔會好温真啊，個温真的喎。 阿的因為冇去玩過，而做嘅就要喺度，即係點講啊？ 要吹， 又唔好話佢吹，即係等於你同個處男講生仔，咁講做老豆咁點講啊？ 咁係。咁佢係零舍增加阿的嘅，咁啊唔緊要啦，我冇所謂，你唔爭我得噶，屌你老味，我拎緊要。咁有時同佢傾下偈啦，咁啊發現我咧，我拎過癮嘅喎。佢係即係佢喺同你傾過偈啦，咁我知道佢一個咧好撚揀擇，好撚挑剔，即係又唔肯使錢嘅，肯使錢，但係其實以佢嗰個性格，肯使錢都 澳門網友 係啦，肯使錢都冇撚用嘅，因為。坦白佢唔係幾億身家啲人啦，但佢要嗰啲係佢自己根本使唔起嘅，冇辦法使得起嘅錢。 哦， 即係佢要求嗰啲女嗰啲靚嘅程度咧，係基本上冇可能嘅。你要用一個普通人嘅錢係可以買得到嘅，基本上即係可能係總之肯捨得啦。咁佢要求好撚高啦，咁啊就咩？咁佢以前咧喺邊度咧？佢喺澳門做。得一飯嘅啫，澳門開工係咪先？咁澳門冚家產啊嘛，係咪先？ 你超市老闆咪早輪講過嗰啲數字，我真係嚇親喎。 啱㗎，啱啊，完全正確啊！佢講嗰啲嘢 ，OK。係。好啦，咁啊， 你好少咁樣讚你，讚下超市老細喎。 身同感受啦，佢自己買入唔少銀行啦。 係。 好穩定嘅入唔少銀行啊。 OK。 你聽佢講就知啦，屌佢有咩股票我都知，佢冇同你講我知，我估到佢一定有 Tesla， 屌你啊！佢一定有幾隻啦，唉，唔好講佢。咁啊，咁佢嗰啲網友而家係點啊？佢以前曾經就澳門唔掂嗰時候咧，即係好撚閪嗰時候咧，佢去咗柬埔寨嗰時候有賭場，應該就 嗰個網友嘅 接咗阿的啊，阿的喺柬埔寨翻嚟啊嘛， 係咯， 阿的就俾人掃你出門啫嘛，你唔知啊？我唔知係咪掃你出門啊？總之阿的就冇做嗰度啦，香港人接唔到班。佢跟住又，我估計係都應該係同一間個賭場，即係由澳門人接班。 OK， 嚇，跟住嚟去到澳門都冇得做，澳門人去到都冇得做。點解冇得做啊？因為 Covid，因為新冠病毒。OK， 即係武漢肺炎嘅關係，就連柬埔寨嘅賭場都唔開。咁啊，呢班人就全部翻曬嚟啦。咁如果翻嚟澳門唔肯掂啊嘛。 嗯。 喂，澳門仲有賭乜撚嘢啊？賭？ 赌手指 乜赌？喂，仲有团，仲有啲人带啲团我哋，就算冇呢个 COVID-19 都已经死下噶啦，系咪啊？系咪先？ 因为打贪， 打贪啊嘛， 即系 限资啊嘛，限资金流入啊，跟住而家仲话谂住澳门啲先啦，谂住咩啊？用数码人民币啊， 系， 哇！屌你啦，你唔使玩啦得啦。其实点解咧？好多人。都是走去賭百家樂，自己一份錢買裝眼的。當然啦，賭場唔撚俾啦，但係好多人都特登買裝眼的，玩賭十零廿鋪就走㗎啦，跟住第二張台又賭裝眼的， 好，但你好大規模咁玩法嘅，唔好話你同我兩個，可能十幾個人去使啲幾千萬㗎，啊買裝玩，好複雜嘅，有機會我講下佢喺澳門使黑錢個運作 啊。都要講㗎啦，都冇題目講啊，唔講。 有機會講咯，有機會講咯，有機會。 有機會。 咁啲網友就咁呢個網友就坦白講喺澳門都冇嘢做啦。 即係佢去咗柬埔寨，翻返去澳門，所以就要租酒店，就冇屋住。係 啦， 即係咁點解佢唔租間屋住？ 唔知係俾你都唔會， 因為好平，仲平過租屋， 仲平過租屋。 係 而家就可能貴翻少少。 係 早輪係講緊兩嚿水唔使。 哇！咁啊真係平喎，六千蚊。 屌你老味，係住緊咩？你知唔知？佢一日住唔同嘅酒店啊！佢試過住嗰啲酒店係點樣咧？出邊有個花園。 唔係咁啊！問問幾多歲到啊？冇。 我唔知道，我 即系见过未？ 未 哦 啊， 因为你冇个家嘅。 唔系，我有见过佢个相，有佢个相。 唔会太后生定系？ 唔会太后生，唔系太后生。啊，喂，佢住咗酒店系点啊？出边有个花园 ，OK， 有个花园，有个泳池，乜柒都有嗰啲咧，即系嗰啲咧。如果譬如平时，唔好平时啊，平时都唔会住噶啦。啊，佢都系讲咗两嚿零水。咁呢啲環境我點解要租住啊？ 嗯， 係咪先平起上嚟我咪九啊幾蚊一日？ 嗯， 即係住嗰啲三星、四星嗰啲啦，四星啦冇三星住啊，佢都唔會住三星啊，住四星，東望洋望住條跑道，98蚊一個月，唔係98蚊日，98蚊日望跑道，東望洋跑道，東望洋酒店住呢啲咁樣喎，咁佢唔需要啦，咁日喺度住酒店，咁啊點樣咧？靠酒水貨。 即係佢係已經冇嘢做㗎啦， 冇嘢做㗎啦。而家好似揾咗份嘢做嘅， 但佢 之前就走水貨， 即係夠 cover 到成。 好撚好運， 好撚好運。 帶一支酒，帶一支茅台係賺緊幾廿蚊到咯，唔知幾十啦。如果你行到三轉，哎呀，我可能 澳門俾你咁行先， 係 深圳已經唔俾啦。 總之我唔知啊，有一支茅台可以賺百幾蚊。赚百几蚊，你行两转咁，你都四嚿水咯，系咪先？你唔系净止带支茅台噶嘛，系咪先？你可能带埋其他嘢噶嘛，净系带啲水货，起码够佢柴烟饭爆啊！佢唔爆啦，柴烟饭，得闲咪喺澳门住咯，唔系得闲咪去珠海住下咯，屋企咧 enjoy 啊，系咪先？得闲咪睇下有冇鸡叫咯，但系当然以佢嗰啲就系肯定冇鸡叫啦，佢要求咁样高啊。 唔係佢點樣？唔係你同佢去玩未先？未。咁你點知佢要求咁撚高咧？ 佢細神不如同我講好撚多次。 啊！ 呢啲 都係網上溝通。 係啦，呢啲都唔得啊！咁其實有時俾相我睇啊，呢啲女又唔撚值得啊！我心諗屌你老母，呢啲相你都話唔撚得。 喂，等等先，但係會唔會實際出到嚟同佢玩啊？叫垃圾桶啊！ 我唔撚知啦。 嗱啱啱。 嗱，我哋唔可以咁撚樣做人。即係總之佢講我要信佢， 唔係我知， 因為始終呢佢真係好值得信嘅呢位網友。 因為睇相同睇真人唔同啊嘛，你 冇理。總之佢有時俾啲相，豬閪人嘅佢，大家共同都認為佢豬閪啦。有啲相我有時見到，喂真係照得落啦。 唔係照得落，唔係佢會唔會睇價錢？即係佢話依件佢因為收2000蚊，所以唔值 呢個價。佢唔係呢樣，佢唔係呢樣嘢。 佢唔係呢樣嘢。 啊，咁佢當然睇下價錢啦，不如開5000-6000蚊，佢梗唔屌你啦。佢都會，但係講真啦，佢總之點邊水， 即係佢咪想揾個佢想揾啲性價比高嘅，即係最好有3000。 Chanel 嚟嘅，佢要 最好啊3000蚊屌到個處女，得唔得咁樣？ 咁佢唔會咁諗嘅，佢知處女係3000蚊屌唔到，嗱佢總之佢一個要求好高嘅人啦，咁啊寧願唔屌嗰只啦。 喂，假處女人哋開價幾錢咧？嗱，即係擺到明 知啊！喂，我 有冇聽過？ 你唔好問我呢樣嘢，我唔知。 我問問啫。 OK， 啊，咁我有啲咁嘅網友啊嘛。咁啊，珠海、澳門兩邊走啊。咁因為點解？因為香港冇撚咗個水貨啊。OK， 就形成佢都冇得走水貨，就形成澳門好撚犀利啦。 而家係咪已經係好似話要14日定要 7日？而家係 24小時 核酸， 但係使唔使隔離先？ 唔使隔離喎，掂還掂過啫喎。 咁都 OK 啊 ？OK 㗎， 照走 係咪先？你知唔知喺大陸做呢啲核酸幾錢啊？ 澳門150好似，大陸幾十 冇㗎，係啊，好嘢啊！你都接近 過 行程，你知啊？ 你讲我哋讲我梗系知啦，我咁耐都老友，澳门入百 两兜有啊，你老母你知唔知？ 两兜应该 你简直流到仆街啦，净系俾净系俾张纸你，肯定系大陆嘅珠海啊，珠海一过关好閪多呢啲咁嘅检查中心啊，成行成市啊，总之喺珠海拱北附近嗰啲商场咧有好多间嘅，都冇好多间啦，都有几间啦，两最平两兜嘢都有啊，我听你网友讲。 系咪先？即系而家都话疫苗系产业啊嘛，唔系即系话疫情系产业。 疫情产业嚟噶， 一个叫检测，一个叫隔离， 因为 三样嘢。 其实有几样嘢咧，喺澳门咧，唔系喺珠海咧，咁停晒啊，好多嘢停晒。其实佢嘅生意 做防疫系嗰个产业。 咁而家就开捻晒呢啲咁嘅嘢。啊，喂，讲咗卖口罩仲卖到成港城市噶，一样系咁噶咋。咁我就有时睇啲视频咧，个珠海基本上啲商场冇人行噶咯，系除咗食嘢，系除咗食嘢。食嘢永远都有嘅， 咁人一定要食噶啦， 其他就冇噶咯。咁佢如果我咪见到佢哋咁啊，检测核酸嗰啲咪有生意做咯。咁咁其他都冇噶啦，因为走水货咯。佢用我网友仲话俾我听，纸箱都有得走啊， 纸皮箱。 唔系， 我即系嗰啲 包装 封啊，我 有包封盒啊， 有 盒啊。 嗱，你听我讲埋先。我就见过以前封关前真係有人带好多个吉盒，跟住俾人嚟冲，唔係唔俾你过 整炒嘅， 唔係唔俾你过， 係咪 冇扣关一样唔俾过，係呀、真係点解知你係化整为零、化零为整㗎嘛。 吉我就唔知有吉盒嘅呢样嘢㗎，咁个问题我讲话有吉盒都带得。但佢呢個佢又有啲 可能一兩， 會整下整查佢啊！佢哋結果關要整查，見到會 整。 咁而家喺澳門同珠海就衍生咗更加多守水貨嘅工作啦，係咪先？咁啊咪一樣啦。咁第二樣啦，咁啊講翻我哋網友啊，咁我哋個網友波波啦，咁啊凌晨兩點，其實唔係凌晨兩點揾我，係我凌晨兩點覆佢啫。 佢大概幾點揾你？應該都唔好 睇翻，可能都係點，唔會好耐嘅啫。我諗都係兩點鐘到啦。咁啊，佢話珠海有冇女啦咁上下啦，咁大家明㗎啦，係咪啊？咁我話喂，而家我年半冇嚟咯。 係啊。 我點會仲有女啊？首先其實阿波波都要見諒，網友都要見諒。我有都唔會介紹。 惊奶出事 系啦，我惊出事。首先一 即唔做中就唔做保。 我有几个理由嘅，希望网友就唔好为难我啦。波波我唔系啦，我唔系话佢嘅。咁其实 波波识好耐啊，老 识好耐啦，系咯，更加啦，你更加明白我啦。 你同佢玩咗几多次啊？ 一两次啫。咁啊，嚟得聊天室就一定系 friend 嚟噶啦，又唔见其他人可以入得嚟聊天室系嘛？ 系 啊，我唔够胆，因为如果我介绍咗俾你。介绍俾你，一我喺你嘅立场见到，喂呢件女牛过你啊，真系有人中意啊，高秀平，我唔中意， 要大波， 或者你中意咁嘅样，我唔中意，咁如果我介绍咗俾你，喂坦白讲，嗰条女俾嗰幅相，一定 P 过噶啦，天仙咁样噶啦，系咪先？咁我如果我介绍咗俾你，你睇相你又啱，出到嚟，你会弹先？你彈個鑊係咪我咩先？咁我唔係話我會對個網友唔住啊，咁我對條女唔住㗎嘛。佢就到我無啦啦嗰條女嚟到，咁樣跟住你唔啱佢走撚咗，咁我條女會入我數㗎嘛。係先？你唔係保證，我都唔可以保證你一定要㗎嘛，係咪先？係咪先？咁我所以我一我就唔想咁樣做。第二，好啊，假設你啱，但如果譬如可能我又唔知你點樣玩法㗎嘛。女勾條女咧，可能好粗魯咧，或者做十 Q 咧，硬七次咧，咁可能條女會炸我型喎，係咪先？咁靚啱唔啱你又你到網友炸我型，到你搞成個網個女仔會就炸我型，最緊要一樣嘢， 你冇著數， 我冇著數噶，我一蚊都唔會問你攞噶，話俾你聽 ，OK？ 咁你又叫我點樣可以去介紹個女仔俾你識咧？是不是咁所以我尽量都唔想㗎啦。咁当然啦我觉得如果你问我我就会俾个方法你。 喺深圳我咪叫你揾林林咯，喺珠海我咪叫你嗌小龙女咯。咁当然啦，咁啊个网友梗系转头就我讲去揾咗小龙女啦。 嗯， 一笑小龙女，咁啊唔知点样啦。跟住个网友阿波波咧就同我讲话3000蚊， 哇 哇咧， 喂几？因为你话凌晨揾 两点过夜， 咁咪啊好好嘢喎，小龙女又复到佢 啊，夜鬼嚟噶啦。咁我估计啦，其实冇话小龙女，我估计啊，我估计啊，小龙女开3000啦。嗱，我唔系企喺小龙女 立场。波波唔系同你讲话3000咩？ 佢话3000， 系咯。 但佢冇话小龙女开呢个价噶嘛？明唔明白？系咪先？咁当然系一定系小龙女开3000啦，因为有个理由，因为我同佢谈话之中，我估话小龙女同佢讲咗3000。嗱，咁我就同佢讲，喂。好难嘅、啊。首先一，嗱，而家我呢度，我冇喺。 唔系开3000，佢意思系问你好唔好定系点啫？ 开3000咯，咁你话有冇女啊？小龙女，假设啦。 唔系有冇相睇？ 我估系咁啊。3000，你问我3000咯，或者可能佢可能会可能即系帮你问下其他人。总之开价出嚟俾咗佢啦。我唔知咁 detail 啊嘛。 性价比比较低啊。 咁就话3000，好啦。阿波波一定唔制啦，讲真，睇下3000。 你制唔制咧？ 嗱，哎呀，我点样讲咧？首先嗱，我唔好话小龙女，食水深唔深？首先一，佢赚钱应该嘅。 应该。 两点半钟帮你搵女，佢开4000都应该。你俾唔俾嘅啫 ？OK。佢开5000都得，你俾唔俾嘅啫 ？OK。好啦，我哋以前去珠海玩系几钱啊？靓少少嘅都3000啦，最靓嗰啲。 我嘅意思即系话，要睇咩质素咯。 系啦，靓少少嘅3000啦。平时玩嗰啲都要2300啦，最平嗰啲都2300啦。咁而家系我讲紧年半以前2300喎，咁而家3000其实唔系好多嘅。当然我知道而家珠海其实都系2500左右啫。 唔系，但系个时间 系啦， 咁夜应该平 啦。系啦，喺你嚟讲就时间咁夜，应该平啲啦。嗱，呢个好多网友都系咁讲。 即系或者正常人嘅逻辑分析。 好啦，咁我嘅逻辑同你讲，凌晨两点钟帮你搵女，应该贵啲啦。 贵 啲。喂，唔系啊，喺你个立场去谂嘅噃。 咁3000铺到几多点啊？ 我点解知啫？系先？唔系，即系 3000铺到。 嗱，我冇话啱与唔啱，我只系将个讲出嚟。网友一定会认为3000蚊过夜好卵贵，凌晨两点， 性价比唔高咯。 凌晨两点 半，你话如果3000俾个好靓， 冇错嘅，冇错嘅，冇错嘅， 系咪先？ 我个女或者咩认为凌晨两点钟搵女俾你，我收3000，我系应该嘅。喂，呢个真系个观点与角度嘅问题。OK， 系噶， 系咪先？所以我哋唔可以话啱与唔啱呢一样嘢，就要睇你。 你话抵与唔抵？ 平时 即系有冇性价比啦？ 仲有一样嘢，你平时点对小龙女先？ 平时 点对啲妈咪先？你哋 我点边识妈咪啫？你都知 道。即系咁讲啦。 我点知啊？ 嗱，好简单啦。我逢系过时过节，嗱，我年半冇去珠海啦，我年半冇去环江啦，过时过节，林林小龙女我都有利是俾嘅。今时今日我仲俾紧嘅。 喂， 生日。我又俾嘅， 唔系咁你 嗱，我有啲资料睇佢先， 讲个人码俾。 你一个咪先啦，阿小龙女10月生日嘅，我都仲祈祷。因为点讲咧，我都容易记啫嘛。佢严打嗰日咪生日咯， 唔系 严打嗰排。 唔系我意思即系，即系我你嘅利是系几钱一封？ 一百，我个个都俾。咁我需要搵女，你又可能更加容易搵俾我，你都可能会拣。赚唔赚钱咧，或者会努力啲帮我揾咧，就等于好似林林咁 ，OK？ 喺 林喺边？我想 林林系环江 啊，嗰、那个小龙女就系珠海。Okay, 珠海系咁好似林林咁，我有一个牛哥价噶，明唔明啊？2000蚊系收1800噶咋，1300蚊系收2000噶咋，有个牛哥价噶。点解有个牛哥价？我平时我有醒过妈咪噶嘛。啊，过时过节又醒下，啊佢生日我又醒下，啊倾下偈无啦啦，哦原来你冇嘈紧交电话费啊， 我自己幫佢加埋。我有呢啲，我有呢啲做啊嘛。 咁主要又係你嗰陣時，你有節目有靠佢哋噶嘛，即係咁講啊。 咁啊，節目係咯。 咁你都想揾啲好嘢噶嘛。 咁係咯，咁樣所以一路二龍我都有整，但坦白講啦，阿波波有冇？冇。 都唔識，根本都冇乜留。 識係 阿波波識就冇得去玩啊嘛。 係啦，佢冇得玩，而且一二來，基本上佢自己又冇幫小龍女訂個台咧。 咁就跟你去玩啫， 因為跟我玩嘛，係咯， 一個人點好難咯、啊。 咁你又好少，又冇之前冇醒過小龍女。咁佢坦白講，佢開你3000，其實我覺得啱數嘅喎，啱數喎， 嗯， 啱冇錯喎、啊。你覺得貴，當然你覺得貴亦都啱喎。 係即係成交唔到咯，即係 成交唔到啫嘛。 係咯，即係會有成交咯，可能。 即係所以有時講性價比又好。讲咩嘢都好，你都有一条数，即系唔好成日谂住喺自己个立场去谂咯。 唔系，不过我听过以前同阿波波咧聊天室倾过偈啊，即系佢都系有啲女揾下嘅，不过佢就话佢嗰啲女平嘅，不过就唔靓，佢中意靓女嘅。 咁又咩？未咁讲，佢都有时啊去翻出一啲珠海妹嘅， 嗰啲平唔系，即系我知啊，即系佢 二先生唔平噶啦。 唔系啊。佢講嗰啲，佢係喺佢嗰頭中山玩桑拿嗰啲啊。 哦，咁嗰啲㗎， 平㗎啫，幾嚿水㗎咋。佢 係咪？佢而家冇啊嘛。 質素就 而家冇啊嘛。 佢就話嗰啲女唔靚。 而家冇啊嘛。 係。 而家冇啊。中山 都冇啊。 廣東省邊啊停？唔係停緊曬咩？我唔知啊，我估都冇啦。咁冇佢先至。 唔係佢應 該。佢係冇先至慘揾到凌晨2點幾揾我啫。 佢識一班，不過可能質素唔係咁高。 O K。 咁啊，去開嗰頭就想揾啲好嘢咯。 唔肯知佢啦。 佢都唔知我噶嘛。佢都即係佢中意靚女，肯俾錢。 肯使錢，肯使錢。 啊、即係佢唔係話。 咁當然唔可以開到5000蚊、6000蚊啦，屌你啦，咪。 即係靚嘅。 你俾我都屌佢個肯俾我都屌佢啦。 一嚿個都唔俾。係 啊，個個都唔係即俾啦，係咪先？即係所以我，但我有時都要咁諗一諗，你要。玩另一啲，你要做得個準備，有時真係平時真係要跌緊啲噶。 咪可能佢咁巧喺嗰頭啫，應該。 唔好啦，我唔知啦。 係咯， 即係平時你唔跌嘅話，你臨時臨急，人哋開3000嘅，其實某程度真係唔貴噶啦。我喺我嚟講真係唔貴，你平時醒都冇醒過，而且佢唔係為你服務啊嘛。 嗯。 係咪先？佢賺一定應該嘅，係咪先？佢唔係為你服務，佢更加係會咁樣啦。 嗯。 咁所以有時網友一唔好为难我，叫我介绍女俾你，我唔想。 你都系介绍个妈咪嘅啫， 我都要介绍个妈咪俾你。 系 啊 ，OK 啊，因为我有冇钱赚嘅 ，OK 啊，咁啊，你哋要玩，介绍咗俾你识啦。你平时得闲都要醒下佢噶，即系做有啲嘢你要做嘅，你唔可以话啊，我唔肯使噶啦，咁样唔得噶。你睇阿碌就知啦，阿碌啊成日帮衬开一个嘅。咁林咪死都死件女俾你啦，係咪先？咁、啊、你平時唔搵小龍女嘅、收你多啲錢囉，唔出奇啦，係咪先？好啦，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啦，咁係呀係呀又一集啦。 唔係咁啊，即係後屘阿波波就 唔知啦，佢總之肯定冇搵小龍女。 OK。 啊，咁你自己有冇搵附近的人？理論上到而家都冇啦。冇㗎啦，冇㗎啦，我咧。冇，而家食運啲嘢都冇得玩咗啦。 系， 咁啊已經，咁佢最後有冇搞我唔知啦。 唔知， 因為 冇跟進啦。 冇跟進啦，咁啊都希望佢有啦，亦都希望佢得啦。 如果有啊，整個報告都好啊。 希望啦， 而家真係慘啊！ 冇乜報告，咁好啦，節目時間差唔多啦，咁照舊啦。神山府理論上呢個時間已經賣曬。 哦， 有冇翻到貨我唔知。如果有你啊留意下我嘅 Facebook 啦。或者留咗我嘅微信啦，我會因為有我就會賣廣告嘅。係。OK， 冇我就唔賣㗎啦。OK， 咁希望啲網友會支持下啦，咁樣啊。咁而家坦白講真係唔係靠賣咖啡㗎啦。 唔係靠賣咖啡。 OK， 吓、啊、咁或者可能靠賣耳筒。 耳筒 無無線耳筒。 哦、 我唔知啊，因為呢阿迪呢有一批耳筒。 哦。 咁賣嘅無線耳筒嚟嘅。咁佢同我講咗。咁啊，會唔會有廣告？佢會喺我嗰度賣廣告，但係佢嗰條聲仲未出，未整嗰條聲。咁啊，幾時賣我唔知。咁應該係會買嗰樣係經我買嘅，咁我有少少錢賺嘅。咁你知道啦，通常呢啲錢我唔會賺得多㗎啦。咁我估係都係十零廿蚊到啦。 咁十人廿蚊，廿蚊都係錢啦、啊嗯。而且嗰個耳筒估計唔貴嘅，唔、 嗯、 貴嘅。 幾時俾你試下？ 我唔會試噶啦，因為我買咗最新嗰只小米啊。我買咗， 即係佢俾你試下，你咁你買嘢之前你都要試下啩，阿哥。 咁啊冇辦法噶啦，咁啊靠石先生咯，有個網紅石先生試啊嘛。 网红石先生 系啊、哦、，IT 佢专试啲 IT 产品噶。 哦，即系阿的揾咗佢。 啊，咁有佢咁信佢噶，好噶，佢都当然好过信我啦。 哦， 因为佢系 professional 噶嘛。 哦， 啊，佢话得嘅话，就一定系得噶啦。 咁、哦、 样啊，咁啊， 咁啊睇性价比嘅又系。 咁啊睇性价比啦，咁应该唔贵嘅。 系咯，即系 唔贵嘅。 总之乜嘢都冇所谓嘅。 系啦， 最紧要对得住个价钱。 系啦，咁网友中 OK 嘅话，你咪试下帮衬下，帮下我咯。 嗯， 啊，应该照计。有廣告有廣告噶啦 ，OK， 咁希望啲網友都撐下啦。而家係靠呢啲噶啦，啊咁去謀生噶啦，都唔知點解好似賣等啫嘛。咁啊，咁當然啦，最緊要就係支持打賞下啦。 嗯， 唉，真係，唉，你唔肯明噶啦，係啊，係早輪有批翻咗貨係好啲。咁其實坦白講，賣到而家咪又係冇嘅話，咁又冇生意，咪就等我撚死。好彩有靠少少消費券。都可以糊口， 哇！你都算犀利噶啦，啲節目都基本上冇停過， 冇停過噶啦， 即係除咗百冇單嘢啦， 係咯，除咗阿媽之外就嚇，唉咁啊，下個禮拜啦，下個禮拜會講下啲靈異事件要講啦，真係要講啦， 要講靈異未必㗎，可能仲有嘢， 唔係我有嘢講、哦，我想講下你公司廁所嗰單， 哦，咁、哦、到時睇睇咯， 我講下啦，好啦，咁啊節目時間差唔多啦，咁、哦、啊下個禮拜再見啦嚇、 哦， 好，咁啊拜拜。